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41集，香灰。小梁子话说完，那五人惊讶了，公孙拿出针，同时四处找。 要水和干净的。 公孙话没说完，紫影和折影落了下来。他俩平日帮公孙打下手惯了，公孙要什么他俩都清楚。公孙倒是有些纳闷，影卫们为什么在这里，不过他也来不及多想，专心给那人治病。屋顶上，赵普看着下边的情况。欧阳少征和龙桥广对视了一眼，这趟看望同窗有点不欢而散的意思，不过看得出来公孙对这位同窗还是相当敬重的，果然是发小。大概半炷香时间之后，公孙松了口气，洗了洗手。 毒是解了，不过那山药调理静养半年才能好，他伤了肺会留下病根，以后很难再跟人动武了。 那位同门点着头跟公孙道谢，公孙给他也查看了一下脉象，发现他也有一点内伤，不过不严重，就给他开了药让他调理。折影帮忙雇了辆马车帮忙将人送走了，赵普已经交代了让他们在路上打听一下他俩是遇到了什么事儿。人送走了，公孙却还站在原地。此时公孙似乎是在发呆，他看着身旁紧闭的孟虚峰宅子的大门，若有所思。 那人真怪，做郎中怎么见死都不救他。 小四子也点头，回头就看到公孙还在发呆，于是拉了拉他爹的袖子。 爹爹，我们回家了吗？ 好。 公孙回过神点头，赵普微微皱眉，从屋顶上往下望，公孙低着头，但是光看身形，他都觉得书呆好像是有心事。赵普正想着要不要追上去搞个偶遇什么的，却见孟虚峰家宅的大门一开，刚才那个管家走了出来，他小心翼翼地跑到门口，似乎是在跟着公孙。公孙快步走出巷子之后，左右看了看，找到了一间药铺就跑进去。小四子和小梁子不解，也跟了进去。公孙进门就问掌柜呢， 有灵犀草吗？ 没有了，前阵子有个人一气儿都买光了，这灵犀草要等过了冬才会有货了。 公孙皱眉，带着小四子和小梁子离开。这一路公孙连着走了有十家药铺，都问有没有灵犀草，可结果都是前几天被一个人买完了，没货。 爹爹，你要灵犀草干嘛？我们不是还有不少存货的吗？这个平时也不怎么用得上。 赵普在远处跟着，这时欧阳到了他身边。 那先生离开药铺之后，那管家就跟进去问了掌柜的，先生要买什么？掌柜的说是灵犀草。他连着问了两家药铺之后就回去了。 欧阳说完，龙桥广也来了。 那管家回去跟孟虚峰说，公孙挨家药房找灵犀草。 孟虚峰怎么说？ 他说你也太聪明了。 找两个人盯着孟虚峰，这小子有古怪。 嗯， 那什么，我还发现一个细节。 什么？ 孟虚峰家后头有两个大水缸，里头放了好几个香灰一样的东西。 香灰？ 也不知道是什么灰，总之他肯定没少烧东西，这两大缸灰呀。那个管家回去跟他说了公孙找什么草之后啊，他就让管家将那些灰都倒进水沟里冲掉了。 你不会没弄一把回来吧？ 我什么人呢？ 龙桥广摸出一个油纸包来，里头一把灰。 公孙应该也是察觉到了什么，所以心事重重吧。 我去偶遇。 哦，要设计什么桥段吗？ 龙桥广和欧阳来劲儿， 只是话没说完，赵普已经跑上前一拍公孙的肩膀。 哎呀，偶遇 真是简单粗暴。 公孙让赵普吓了一跳，一见是他松了口气，小四子就过去扑。赵普抱起小四子戳公孙， 怎么了戳这张脸，不是去见同窗了吗？ 别提了， 说来听听。 另一边，展昭和白玉堂在茶棚八卦了一通，惹恼了脾气火爆的明熙师太，明熙就要教训两个小的。正这时，有两个人出现在了茶棚门口。 师太。 明熙闻声抬头，展昭和白玉堂也回头看，就见说话的人有些眼熟，正是东皇门的大师兄司徒月。而司徒月身后还跟着个身材小巧的女子，探头往茶棚一看，就叫着姨奶奶跑了进来。明熙臭着的脸总算是好了，伸手拉过长孙瑶。 长这么大了。 长孙瑶跟另外三个姑娘显然也认识，有阵子不见了，都差不多年纪，拉着手说话。司徒月对明熙行了个礼，又看了看正在一旁坐着喝茶的展昭和白玉堂，有些疑惑， 他俩在这干嘛？ 包大人和庞太师正低头吃面呢，又是便服打扮，司徒月也没仔细看，似乎是有急事，他对展昭和白玉堂略点了点头，就走到明熙身边。 师太，师父在等你。 明熙点头示意司徒月带路，就往外走。临走，老太太还不忘狠狠白了展昭和白玉堂一眼。展昭和白玉堂望天。明熙随着司徒月快速离开，上东皇门去了。等人走了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明熙应该是长孙晋的姨妈，她突然来到东皇门，没准是跟最近发生的案子有关系。莫不是长孙晋觉得自己应付不来，所以请了高手相助？这时包大人和庞太师的面也吃完了，付了银子，带着展昭和白玉堂继续上路，去两浙路转运使衙门。四人刚刚出了茶棚，就听到有人喊 爹。 只见山路上庞玉正往这边招手，身后还有包岩、阴侯、天尊以及一串大小和尚。隔着老远，那大和尚对着展昭和白玉堂招手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惊讶，这不玄宁吗？刚刚走了个明熙，这会儿就来了个玄宁。等天尊他们走上来，展昭和白玉堂跟玄宁寒暄了几句，玄宁自然不会跟他们去衙门，说在茶棚吃茶等他们，天尊和阴侯也进茶棚了。只是玄宁站在茶棚前也不进去，朝身后山下的方向张望，边摸下巴边自言自语， 那姑子不会又迷路了吧？ 展昭听见了，就伸手戳了戳玄宁， 明熙师太刚才跟着司徒月上山去东皇门了。 明熙是谁啊？不认得。 说完玄宁也不等了，一扭脸晃悠进茶棚喝茶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哭笑不得，看了看玄宁那股子别扭劲儿，估计第二条八卦才是真相。两人别过众人，先去衙门了。到了两浙路转运使衙门的门前，展昭和白玉堂都忍不住皱眉。这东皇山下有个不小的集市，商铺很多，衙门本来是在街市旁边，可是这会儿做买卖的小贩都快挡住衙门的大门了。包大人忍不住皱眉， 这黄通是怎么回事？ 确实这转运使衙门可不是小地方，摆摊都摆到大门口了，里边的官差和官兵呢？不说黄通挺靠谱的吗？ 包大人皱眉摇了摇头，黄通都辞官了，可能是因为衙门没人管才会这样。众人走到了衙门口，就见大门倒是开着，门口有两个守门的侍卫也没好好站着，坐在门口正下棋呢。包大人差点被气乐了，哪家衙门口的门卫坐着下棋的呀？太师咳嗽了一声， 那两个门卫抬头看了一眼，没动他，低头继续下棋。太师来气，伸手拍了拍其中一个门卫。那门卫抬头，对太师摆摆手：“ 老头，要打官司去苏州府门，这衙门不是普通衙门，不接官司。” 黄通呢？ 那两个门卫闻言一愣，抬头打量太师：“ 你找我们转运使啊？他没在，回老家了。” 混账，公务还没交接，他黄通敢回家？去把他叫回来。 包大人忍不住了，两个门卫视线从庞太师身上转到了包大人身上，一看下一蹦：“哎妈，这谁啊？雷震子！”大概是包大人官威太大太吓人，那两个门卫对视了一眼，就问他：“ 您是哪位啊？”“ 我们是开封府来的官员。你家转运使人呢？就算辞官了，也不能说走就走，得把公务交接完呢。” 两个门卫盯着太师看了良久，不解：“ 我家转运使什么时候辞官了？” 这回可是轮到包大人和庞太师一愣了，展昭和白玉堂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不是黄通写了折子送进皇宫说辞官的吗？难道是假的？赵祯平日再爱闹，那也是个正经皇帝，总不至于这么跟他们逗闷子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